发在燃烧，锁起闭上的双眼，让想象任意改变，场景两个人一起散着步，我的脸也轻轻贴着你胸口，一道心跳在乎我和天气一样温度，夏天的风心跳。